事，尽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宗趣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水先贤之一治，解民间之秘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那在昨天，郭老师给咱们讲了治病要从整体出发的重要性。讲到古时候呢，药物呀分为三品，上品、中品和下品。哎，而现在的很多化学药物呀，郭老师说呢，是属于每品。为什么这么说呀？郭老师以降压药利尿剂为例子给咱们讲了个道理，但是昨天啊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完，那么今天咱们请他继续讲。请大家记好了，咱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联系我们。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郭老师。 好的，昨天讲到利尿剂啊，只是呢举了个例子，对吧？关键呢是咱们要从这里面呢领悟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我们讲呢，药分三品啊，光能治病不能养人的药，那呢属于下品；能治病而且能养人的药呢，称为中品；能够治到元气补充元气的药呢，这是上品。昨天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说啊，为什么补充元气的药那才是上品呢？因为它不仅能治病，而且呢是能治疗很多病，所有的疾病。你呢补充了元气之后，肯定呢会有点好处，对吧？而且呢元气充足，经络通畅，你呢就能长寿。所以呢这类的药呢，除了治病之外，还是呢可以促进长寿的，它呢才能叫做上品。像呢荣气深造方，它就是呢补肾健脾，从元气入手呢来养护身体的。你短期用它能治病，你长期用它呢就能促进长寿。那么下品的药呢，它不是疗效不好，而是这个药呢只能治病，是不能养人。哎，比方说这个砒霜，它也是药，对吧？你治疗一些皮肤病啊，尤其是这个牛皮癣的时候呢，你不用它效果呢还真的不行。再比方说这个带黄啊、芒硝附子这些药，在特定的疾病治疗的时候呢还必须得用。但是谁说我没事呢我吃点带黄对身体好的啊？没有的，对吧？它有毒，也不能乱吃，所以这些药呢归于下品。但是呢我强调一点呢，我们说的这三品啊，不管是上中下，它统一的特征是能够治疗疾病啊，能给你把病治好。那哪怕是毒药呢，这毒药吃进去呢，我们身体会不会受损啊？那一定会的。但是为了治好这个病啊，咱们吃这些东西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先用毒药呢给你把病治好了， 把病人的这个命呢先保住，然后再去慢慢的补，去调理毒药呢它造成的损伤。所以啊，即便是下品的药，它也是呢能够把病治好的药。但是呢，一些个化学药物呢，就像昨天讲到的降压药利尿剂，对吧，青露塞琴啊、隐达帕胺这一类的，它的作用机理呢是干扰你的肾脏的工作，是强行的让它呢多流出去一些水分，通过尿呢把它排出体外，用这个办法呢来减轻血液中的这个水分的量，减少血液的总量，这样呢来达到降压的目的。那这样的做法是给你治病了吗？我们讲啊，高血压是什么病？哎，高血压它不是病，它呢是咱们身体的一个自我调节。它形成的原因呢，首先是你身体当中呢有一些经络的末梢呢，哎，给被堵住了，气血呢流不过去了，身体呢给它呢增加一点压力，就想让这些气血呢给它冲过去。哎，这个时候呢你拿个血压计一量，哎，血压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高血压呢未必它就是一件坏事，最起码呢它能说明啊，说明什么呢，你的身体呢还不是太糟糕，身体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还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对吧。那么要解决高血压的问题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那肯定是疏通那些个堵塞的经络呗，对不对，经络疏通开了，气血它就能过去了，身体自己呢就能把你的血压给它调下来，是不需要呢你针对血压专门去治疗的。有人可能说呀，哎，郭老师，你说这个高血压的原因对不对呀？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啊？你呢这也是一家之言啊，谁能证明你说的就对呀？哎，从中医的道理来说就是这么个理儿，你要争论它呢对还是不对，咱没必要争论，因为中医和西医对于这一类的问题呢可以说已经争论了100多年了，也没个结果，是吧。我只能说我的理由，要相信谁那您自己判断。我们中医认为啊，高血压呢是身体对经络堵塞的调节，理由就是高血压的那些个症状啊，大家想想高血压会有什么症状，表现比较多的呢就是头晕，对吧，还有这个头疼的，还有脖子发紧的，哎，容易呢疲劳、心悸、肢体麻木等等。当然了，还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呢没有症状，只是量血压呢它有点高，不量血压的时候呢自己呢也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分析分析啊，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些个症状呢？首先说他为什么会头晕，头晕呢就是大脑供氧不足的一个表现，你呢心肺都好好的，正常的呼吸，为什么大脑呢会供氧不足呢？肯定呢是大脑里面呢有些个血管给堵了，血液呢它过不去了，对吧，脑细胞呢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哎，不能正常的工作了，所以你头晕。哎，还有呢头疼的，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痛啊本身就是经络不通的表现。还有这个肢体麻木的，哎，脖子发紧的，这不都是经络不通的表现吗？还有心悸，高血压为什么呢会引起心悸呢？是你心脏的负担过重了，所以才有这个心悸的。就好像一个人呢去搬很重的东西，这个东西呢非常重，重到呢他非常的勉强的刚刚呢能搬起来这个程度，这个时候呢他搬着这个东西呢，你观察一下他的胳膊腿上面的肌肉，他一定是在不停的抖动，哎，肌肉超负荷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痉挛。那高血压患者的心悸现象呢也是这样出现的，心脏呢超负荷的表现，哎，就是这么一个心悸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的心脏会这么累呀？ 因为呢，给血管呢加压的工作就是心脏完成的。那要是长久这么下去，心脏始终处于这么累的情况之下，它能维持多久的健康呢？时间长了呀，肯定要有心脏病，对吧？那么还有的高血压患者呢，没有任何的症状。哎，这个怎么解释？这些人呢，就是本身元气它比较强的，经络它堵了，身体呢给它一加压，哎，还能冲过去。咱们还是拿这个水管子打个比方啊，这根管子呢有地方堵了，但是呢没堵死，堵了一半，它能流过去的水是不是就少了？但是呢，你从源头上呢给它加一点压力，把这个水泵呢给它换个大号的，哎，这样一来呢，它虽然还是堵着一半，可是呢水压它大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水流呢会变得比较急，哎，能冲过去的水不就多了吗？对不对？哎，就是这么个道理。虽然你的血管有堵的地方啊，但是比较轻，你本身的元气呢又比较足，所以这么一加压它就能冲过去了，细胞呢还能凑合着吃饱，所以你就没有什么症状了。你看啊，通过咱们对这个症状的分析，是不是就能证明啊，高血压是堵塞造成的？哎，再重复一遍，血管和经络的堵塞造成一些地方的这个气血呢过不去，而身体呢为了给那些个细胞呢供应气血，就命令了心脏，哎，给血管加压，这就造成了高血压。所以我们治疗高血压应该怎么治呢？要怎么治啊？要疏通血管，对不对？那我们昨天说到这个利尿剂，它是通过增加肾的工作量，把血管里的水分呢减少一些，用这个原理它来降压的。它对我们疏通血管呢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好处，有没有？没有。所以它不是在治病。所以啊，我劝告大家，如果你在吃这一类的降压药，就是利尿剂，哎，你可以看看呢你现在吃的药的说明书，如果它属于利尿剂呢，你马上就可以不吃了，或者是医生嘱咐你啊，这个药呢要阶段性的吃，要吃一段还要停一段，这也是利尿剂的特征了。哎，只要它是属于利尿剂，你马上可以停掉，因为我们有可以代替它的东西。什么东西呢？玉米须子就可以。你呢用玉米须子泡水喝，一样呢可以起到利尿的作用，还有很多茶呢也能利尿，对吧？为什么非得吃那些个化学药物对肾造成的伤害呢？同样呢是利尿，玉米须子呢跟化学药物的作用机理那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喝玉米须子怎么喝呢？你得呢用大量的水你去泡它，对不对？这跟喝茶似的，所以它虽然让你呢尿了很多尿啊，但是呢你也同时补充了大量的水分，所以它这个利尿的效果呢并不像这个利尿剂似的，哎，它靠呢刺激你的肾脏的功能它来完成利尿的，它是促进了人体的血液循环，促进了代谢的速度，它来利尿的。你代谢速度快了，体内的垃圾是不是排出的就多了？哎，没错，所以它是有利于减少血液垃圾的。血液垃圾减少了，就算是它不能减少那些个已经堵塞的地方，是吧？是不是它还能够帮助你减少以后的堵塞情况？哎，所以它在利尿降血压的同时呢，至少啊，它可以让你的高血压不再严重下去，是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有积极的作用。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 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烟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律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在咱们那本书啊，就是《万病茶疗十六方》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个茶方，叫市菊茶。它这里面呢，就有玉米须子。有书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打开看看。在这本书的第31页，降压抗酸茶疗验方，市菊茶。这个方子呢，它可不是我创造的，是谁呢？是明朝的医学家呢，龚廷贤他留下来的。他留下来了一本书，叫做《万病回春》。这个市菊茶的方子呢，就在这里头。方子的名字呢，也是他本人取的。哎，这个方子其实很简单啊，只有三味药，有白菊花、决明子和玉米须子。玉米须子的作用呢，刚才咱们简单我就介绍了一下，主要呢是利尿，另外呢它还能呢平肝火。很多中医都说呀，高血压的病因是什么？肝阳上亢，对吧？那什么叫做肝阳上亢啊？其实呢，就是前面咱们讲的那个呀，木曰曲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肝的特性呢是能屈能伸，元气在肝呢要往上走，但是它必须呢是拐着弯走的，要走到新的位置上去呢。但是有些人他的肝气直直的就往上窜了，他不会拐弯了，光能直是不能屈了。哎，这就叫做肝阳上亢。那么平肝火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乱窜的啊、不听话的、不拐弯的肝气呢给你给捋顺了，让它按照正常的路线呢去走，就是给你解决肝阳上亢的问题。咱们从纯正的中医理论上来讲呢，高血压呢是因为经络血管它堵了。是什么给它堵上的呢？是血液的垃圾，是风寒湿邪，对吧？那么我们人本身呢，是具备排除这些毒素、排除这些垃圾能力的呀。如果你这个能力呢没问题，我们每天产生的垃圾、每天进来的风寒湿邪都能及时的排出去，那它就不会堵，对不对？所以你之所以会堵塞呢，你之所以会得高血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能力它下降了。这种能力是啥呀？谁在给你干这个活呀？哎，就是肝。中医讲呀，肝主疏泄，哎，疏通管道排泄垃圾，那都是肝管的。所以啊，不光是高血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呢，从正统的中医理论上来说，都是从肝论治。哪怕是心脏病，有人说心脏病那是心的问题啊，你不是说心就是中医的心包吗？心脏病怎么不从心包论治呢？哎，我们治病呢要追本溯源，对吧？要研究这个病它是怎么形成的，要从这个形成原因上呢去找根治的办法。我们以前是说过啊，西医的心脏就是中医的心包，心包有问题了，心慌心悸心绞痛了，我们当然要治心包。所以呢，我跟大家说过要按摩心包经，对吧？特别是这个内关穴，哎，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要明白啊，治心包呢那只是治标，关键心脏之所以有病，还是受了太多血液垃圾的影响，那还是要疏肝理气，增强肝的疏泄功能，这样才能治本。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5人。他 留下的五行五脏圆缺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关于心脏病呢，我们回头再说。现在咱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呢，我们用慢病茶疗16方里的柿菊茶，用它来调理。柿菊茶呢，除了这个玉米须子之外呢，还有一味很重要的成分，就是决明子。现在啊，兴起一门新的学问，叫中药现代化，把中药里面的成分呢，给它分离出来做实验，看看呢是什么东西它在管用，然后呢就重点提取这个东西，哎，做成了植物药。决明子呢，就是这帮搞中药现代化的人他们比较喜欢的东西，哎，它算是一个明星了。他们发现啊，决明子当中呢含有啊决明素啊、带黄酸，还有维生素 A， 还有一些优质的脂肪啊等等的，是20多种有益的成分，可以干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啊、抵抗血栓的形成等等的作用。实际上呢，我们老祖先早就用了最简的语言告诉我们了，是疏肝理气，对吧？前一阵子呢，有这么一件事情，一个患者呢刚54岁，他一年前呢，他检查出来他是高血压，他就比较紧张啊，每天都认真的吃药，他吃的就是利尿剂啊，引达帕胺，一天呢他都不敢停，但是呢还是时常的头晕，检查血压呢都是正常的，吃药嘛，靠吃药把血压维持的非常非常稳定，但呢他还经常的头晕，他就很害怕，他也很纳闷，我这血压正常，为啥我还头晕呢？他呢就向我求助，我呢就跟他说，你选的降压药不对，如果单纯降压的话呢，你应该吃扩血管的药，你头晕呢说明你大脑供血呢它上不去，那么利尿剂呢能不能帮助你血供上去呢？它不能，而且它还会增加你的血粘度，让你供血供氧更差，加重了你的头晕，所以有头晕症状的呢你不能吃利尿剂，如果病情需要一定呢要吃降压药的话呢，应该呢是扩血管的药，哎，你血管张开了以后呢就能增加脑部的供血，你的头晕它就缓解了。然后呢我说，明天啊你不要吃任何降压药，你量一下看看血压呢究竟是多少，一天呢都别吃药，早上中午晚上各量一回，然后你告诉我血压是多少。他呢就照我说的办法呢去做了，3次血压值呢告诉我之后啊，我就笑了，他的血压是多少呢？高压是在145-150之间，低压是90左右。我说呀，你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不用吃任何的降压药，太轻了，是吧？而且我给他号过脉，这个面诊过之后呢，他的风寒湿邪也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也就不会有什么突发的病变。我说你这个血压呀根本就不用吃降压药，喝点药茶你调理一下就可以了。一开始呀这个人呢还是很担心，说不吃药能行吗？我说你要是能相信我呢你就听我的，你不相信呢算我后面的我都没说，你换一种降压药，改吃普利类的药算了，比如说卡托普利伊纳普利都行，你的头晕呢马上就会改善。他说啊我试试吧，然后就回去了。 过了两天呢，又跑过来了，说郭大夫呀，我还是试试你那个药茶吧。我说你不是回去换药了吗？咋呢还又想起来喝药茶了呢？他说呀，我前天买了卡托扑利，我回去一吃呀，这两天真的头不晕了。我觉得呢，您这个水平挺高，您说的话呢，我还是要相信。哎，听了这个话呢，我真是哭笑不得呀。我作为一个中医大夫，我还得靠西药呢来证明自己的水平，哎，这事儿呢挺悲哀。这个人呢，就这样开始呢喝上了十局茶。一开始那几天呢，真是没少受他的骚扰，这三天两头的打电话。郭大夫呀，我的血压呢还是150呀，郭大夫呀，我也呢降不下来呀，郭大夫呀，这到底行不行啊？每次打电话呢，我都告诉他，你别紧张，你相信我，咱们一个月之后咱看结果。后来呢，到20天左右的时候，他告诉我血压正常了，哎，这下呢他才算是放了心。讲这件事呢，我给大伙儿听呢，有的人可能要说呀，郭老师，按你的意思，那个卡托普利呢是不是就比那个尹达帕安好啊？你看，同样都能把血压降下来，都能维持血压的正常，是吧？但是尹达帕安呢解决不了头晕，而卡托普利就可以。哎，它其实是一个作用机理的差别。明天呢，我会详细点呢给大家讲讲这个普利类这种降压药啊，它也有它的缺点，有它的这个副作用，并不比呢利尿药好多少。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上中下三品，用这个来衡量，普利类的药呢跟利尿剂呢没什么区别，都是属于不入品的，连下品呢它都不是。根据呢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其实呢市局茶呢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方子，最起码是中品的。你要是能连续用到一个月以上呢，基本上呢都能见到明显的效果，最起码呢降压药的用量可以逐渐的减少。要用市局茶呢，我呢提醒大家啊，注意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最好不要单用，而是呢和荣气参枣方呢一块儿用。荣气参枣方呢才是真正治病的药，是上品的药，对吧？你光是呢疏肝理气了，你的经络血管疏通了，没有足够的元气，整体的身体体质没跟上，这还是达不到根本的治疗效果。而且呢市局茶它的性子有点凉，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啊，长时间用的话呢，对脾胃和肾它也不太好，它会积累寒气。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二点，如果你要是想按照书上的方子呢，你去药店抓药的话，您注意一下啊，药材的品质。这决明子没啥好说的，一般呢没什么假冒伪劣。菊花的品种呢要选对，一定呢是白菊花，最好是这个浙江杭州这一带产的杭白菊，效果比较好。重点要注意选择的是玉米须子，真正中药用的玉米须子呢必须是很嫩的。你看咱们那本书里有张图片是吧，在38页上，那就是咱们用的玉米须子，它是在玉米刚开始鼓粒的时候啊，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呢，它采下来晒干的，而不是玉米熟透了以后那种老须子，老须子的效果它就不行。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

400960837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本栏目由40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糖尿病以后更要积极的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因为通过一些统计发现了老年人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主要的人群，而在这个人群当中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那就是本身患有糖尿病的病人。在糖尿病的病人当中，有1/2到1/3是伴有骨密度的减低，在这个人群当中有1/3是可以诊断成骨质疏松症的。可见糖尿病以后患有骨质疏松症的概率非常之高，高于一般人。那骨质疏松实际上它是骨量逐渐在流失，而产生最大的危害就是骨折，所以要从预防抓起。那糖尿病的患者发生这个股骨颈骨折和髋骨骨折的比例比不是糖尿病的病人要高2倍到6倍之多，那可见它更容易发生骨折的事件。那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当中的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这个骨折以后，生活质量会严重的恶化，不光是医疗费用会成倍的增加，生活的质量会大为降低。那糖尿病为什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症呢？实际上它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如果只有一种因素的话，那么是好杜绝的。那现在可以说糖尿病它是通过多种途径来侵蚀人的骨质，加速骨质的流失。第一个因素就是糖尿病可以导致渗透性的利尿。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三多一少，而其中的一多就是多尿。那既然排尿多，它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物质流失过多，这其中钙磷从这个尿当中大量的流失，导致骨质处于一种脱钙的状态，所以时间一长就出现了骨质疏松症。所以实际上这个多尿是骨质流失的一个途径。那好，现在这是一个糖尿病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另外它还有通过别的途径来影响骨质的正常状态，就是胰岛素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调节成骨细胞的生理功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骨质要想完成新陈代谢，成骨细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把新鲜的骨材料填充到骨质当中的裂缝窟窿眼当中。骨质疏松不是骨头上的窟窿眼裂缝越来越多吗？恰恰是成骨细胞把新鲜的骨质的材料填补上去，就像这个修路的工人一样，这个马路上有了坑坑洼洼的地儿了，他们就去填补。那现在呢，胰岛素的功能失调了，因为糖尿病导致了胰岛素的功能失调，结果胰岛素的另外一个功能控制成骨细胞的生理功能也会失调，所以修复骨质的能力就会降低。修复骨质的能力一旦降低了，更多的骨头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的修复，当然这个骨质就会逐渐的疏松下去。所以这个同样是一种糖尿病伤害人的骨质所造成的一个途径。那这还不算完，因为糖尿病是通过多种途径来伤害人的骨质，因为糖尿病它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动态的，糖尿病也会发展，糖尿病会影响人的多个系统，包括影响人的循环系统，包括影响人的视觉系统，包括影响人的肾的功能。当糖尿病发展到一定时间，影响到肾功能的时候，产生的是肾功能的损害。肾功能一旦损害以后，体内合成维生素 D 的功能就会减弱， 因为这个功能由肾来负责。那既然维生素 D 的合成减少，维生素 D 是促进钙质吸收的，那也就是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维生素 D 一旦减少以后，这个人吃再多的钙质也不能够直接吸收，所以维生素一旦减少以后，它就会影响肠道对钙质的吸收。而糖尿病伤害了肾功能以后，恰恰就是通过维生素 D 合成减少，从而影响钙质吸收，进而达到对骨骼缺钙产生的影响力。所以这又是一条糖尿病伤害人的骨质所产生的途径。那糖尿病刚才说过它还会继续发展，那当糖尿病合并有微血管病变的时候，合并有神经损害的时候，又是多了一条破坏骨质的途径。怎么破坏呢？因为身体吸收营养，它必须要通过血液来运送到人的骨骼，那骨骼得到了新鲜的养料，它就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那现在呢，糖尿病以后微血管循环功能减退，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了严重的程度，有一部分人就出现了腿部的发黑坏死，需要截肢，这就是因为微循环坏掉了。所以当微循环出现障碍的时候，血液不能够及时的输送营养到人的骨骼，那这个时候骨骼就会缺营养，那这个时候骨骼就变得越来越脆弱，这个时候脆弱的骨骼就容易出现骨折。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是一般人的话，骨折出现的局面就是伤筋动骨100天，那也就是说100天长吗？也不长也不短，但是通过100天呢，一般的人在正常情况下是能够慢慢慢慢的愈合的，可是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以后，因为他的骨质还在继续流失，因为骨质疏松在身体内部也在发展，所以到了骨折以后需要大量的骨质来修复骨折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身体内部没有那么多的储备，因为骨质疏松症它还在继续发展呢，所以它就没有能力进行自我修复，所以会出现一种局面，就是骨质疏松症以后骨骼愈合的非常之缓慢，大大的超过了伤筋动骨100天的这种期限。第二，有一部分人这个骨质长不上了，这在医学上叫骨不连，那也就是说自我修复能力基本上不足以愈合这个骨质所受的伤害。甭说骨折的这个伤害没法愈合，就是骨头上的窟窿眼裂缝这些伤害都没法愈合，要不然怎么会出现骨质疏松症呢？那就是因为骨质是在加速的流失，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这一切都是源自于糖尿病以后对骨骼出现的多种途径所造成的损伤。所以糖尿病更应该积极的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那怎么提前预防呢？一方面要控制血糖，积极的控制血糖以后，切断糖尿病伤害骨质的多条途径。另外一方面，知道糖尿病会往加速骨质流失这个途径上发展，那就要出现了糖尿病以后就要更积极的配合来强筋壮骨，来防止骨质发生骨质流失所造成的身体的损伤。所以那个时候就要积极的把预防骨质疏松提到日程上来。那怎么能够预防呢？首先要看到这个骨质是如何生成的。那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已经明确的指出，肾主骨生髓，而髓能够养骨，那也就是说肾生出来的骨髓对骨骼有一种内部充实内部滋养的一种功能，那这个恰恰是骨髓多了，人的骨密度自然会增加，骨密度增加了，骨头是实心的了，它当然不会骨质疏松，当然有效的预防了骨折的发生。所以积极的预防骨折的重要环节就在于提前养肾护肾，而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很多人通过 养肾护肾，在改变腰酸腿疼的同时，发现了自身的血糖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肾的功能有一种调节血糖的自发的能力，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就像小孩刚出生，血糖为什么是正常的呢？人自身就会控制血糖，当出现了糖尿病了，那就说明这个功能受伤害了，那就需要给它调节好。所以中医学应用补肾的方法，一方面达到了预防骨质疏松、强筋壮骨、解决腰酸腿疼、防骨折的目的，另外一方面更体现出了通过养肾护肾能够使血糖逐渐的平稳，从而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那既然要想一举多得，那认知到补肾，因为补肾需要同时控制身体的多个系统所出现的问题，那就要还认识到增加补肾力度的重要性。而血肉有情之品恰恰是增加补肾力度的重要环节。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应用突出的补肾的力度，再加上普通的养肾护肾的中草药，这样呢可以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保证补肾的力度强，保证补肾的时间持久。海狗鞭正是因为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而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又在于好吸收，因为它是有机结构形式，所以导致它吸收率增加，导致它发挥的作用明显，而且维持的时间持久。那配合的养肾护肾的草木之品可以辅佐海狗鞭，让它发挥好的补益的力度，同时把肾功能维护的更为全面、更为周到，这样搭配起来就是如虎添翼，在增加肾功能方面更为有效、更为全面、更为持久。正是因为肾功能得到了有效的补充，肾恢复了它自身的正常的生理的功能状态。那肾的功能有很多，包括主管头发的生长，主管人的精力和体力，主管着人的深睡眠的功能等等等等。所以通过有效的补肾，睡眠的深度可以加深，人的精力体力可以提高，头发的质量可以改变，甚至有的老年人通过一段补充以后能够长出黑的头发。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应用的恰恰是恢复肾主骨生髓的功能，这样呢就能够使骨质内部得到加强，骨质内部加强了，再检测骨密度，您会发现骨密度逐渐逐渐的增加了，这就是有效的预防了骨质的流失，有效的从内部增加了骨密度。而在增加骨密度、强筋壮骨、预防腰腿疼痛、预防骨折的同时，很多人发现了血糖逐渐的平稳了，这是因为恢复了自身调节血糖的功能。没有一味直接可以降血糖的成分，但是把自身的体质强壮了以后，这个血糖是自身恢复了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这种安全有效的措施，希望它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有效的预防糖尿病以后出现的骨质疏松甚至是骨折的发生。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谈一个好小话题啊，是老年生活中啊，应该处处啊慢一些。如果能在生活中间注意啊这个慢一些， 寿命还会超越到现在目前的现状，向前呢延伸。所以呢，这个生理的磨损的这个程度啊，那就跟我们的人类的寿命的长短呢有关系。就说你不注意你自身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自身内环境的平衡，各组织器官的功能的协调，你不注意这些，那最后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你必然健康受到危害，寿命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些慢一些呢，在哪些方面？一，心率要减慢。心率的快慢也是影响人体寿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每分钟心率次数的多少是评价一个人的身体的素质，估量一个人的寿命长短的重要依据。正常人的心率每分钟呢是72次，寿命呢大约就是根据这个心跳的话呀，这个心脏的寿命是75年。离正常的生理受限呢，实际上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咱们用细胞学做出来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一个寿命呢，实际上应该是超过百年的。人一生的心脏跳动的次数在14亿到19亿次之间，心脏每跳动一次就消耗的能量就是一个焦耳。当心率达到一定的极限以后，寿命并会自行的终结。人要保持一个心情的平静，不争斗啊，加上正确的一个静养呼吸啊，心率就会减慢，寿命就会延长。所以说老年人在生活中间注意慢一些，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利的。心率要减慢一些，进食呢要细慢一些。老人在视觉、嗅觉、味觉普遍减退的情况下，注意饮食的安全。特别重要的是要加上老年人哆嗦，牙齿啊残缺不全，咀嚼功能比较差，各种消化液的分泌就在减少，容易发生的消化不良。吃饭的时候要细嚼慢咽，这样不但呢有助于消化，而且还可以避免呢把一些这个不应该吃到肚子里去的碎的骨头啊、鱼刺啊这些小块的异物啊，就是吞下去，造成呢严重的后果。同时吃饭慢一些呢，容易产生这个饱腹感，有利于防止进食过多而影响到身体健康。科学的实验证明，咀嚼30秒钟唾液能够使食物中间的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一些物质毒素啊降低。咀嚼食物的时候呢，封闭唾液中间是含有一个过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和维生素 C 等各种有比较强的解毒功能的这些酶，能够化解进入口腔的这些有害的物质。而每咀嚼一次一秒钟，计算一口食物咀嚼30次再咽下去，这样可以使得食物啊这个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话，有利于自身的消化吸收。所以你吃饭你也得慢着点，你还得咀嚼呢，这个多嚼几下再吞下去，别那么样的顺着这个喝着水呀、啊、喝着什么饮料啊就把食物就吞下去。第三，劳作要缓慢一些。运动劳作能够健身，养精蓄锐的话可以延年呢、啊、这个对于呢咱们从中医来说来的话，久医不劳则呢气血呢忧迟，减弱脏器的功能和活力。但是呢凡事呢都要有个度，如果劳作过度的话，体能消耗的呢就多，就会导致气血的亏损。所以不管是体育的一些活动的激烈运动中呢还可以受伤，慢悠的一些这个有氧代谢、散步啊、太极拳呢都能使人呢强身长寿。所以劳作还要注意一下，要缓慢一些。 第四个呢，这个咱们还老年人千万要注意，排便呢要缓慢一些，别着急，不能呢像年轻时候那样就感觉便意马上就能够很痛快的排出来。大便的正常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标志，表明大小便排泄啊这个顺畅，泌尿系统功能呢这个没有毛病。但是进入到老年期以后，便秘的现象常常会出现。老年人容易便秘，排便的时候不能急，特别是有动脉硬化的、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老年人，排便的时候突然之间憋气用力，容易导致血压剧烈的升高，诱发呢脑溢血，这是很危险的。排便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要稳要慢，避免呢过度的用力过猛，你过急的话呀，必然呢就是造成对健康的危害。第五，体位的改变，咱们体位的改变，你从躺在床上到坐起来以及人站起来，这个体位改变都要慢一些。老年人因为身体各种脏器功能的逐渐的衰退，心脏排血量减少，加之脑动脉硬化，大脑供血供氧不足，老年人突然之间改变自己的体位的时候，会发生头晕眼花，一时啊就是适应不了，有人甚至啊还能摔倒。老年人有卧位改位立位，或者是有蹲位坐位改变位立位的时候，动作且要慢一些，甚至旁边有手可以扶着的地方，您就扶着点，幅度一小，以免发生眩晕或者其他严重的问题。那这对于老年人维护自身的健康非常有用的。第六是呼吸要放慢一些，呼吸是生命的根本。在自然界中间，生物体呼吸的频率啊，与其寿命的长短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呼吸越慢，寿命越长。咱们自然界的那个有些动物是吧？那乌龟来说，每分钟呼吸啊，它只有五次，它的寿命啊，可以300年左右。人每分钟的呼吸要16次到18次。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体质的状况，要把呼吸放慢到一个生理能够承受的这个极限。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行走要慢一些，徒步行走的话是一种啊有氧的运动。老年人经常以步当车，可延缓机体的早衰，对强化腰肾的调节，心脑功能，预防老年的痴呆、失眠、健忘、头脑昏沉、肢体麻木，这些都大有好处。但是举步行走的时候应该慢一点，因为大步的流星的这个年龄啊，你都过了，你不现在老年吗？人老腿衰，常常是前倾的步伐，你人的整个的重量就往前呢前倾，走快了呢就容易摔倒，慢走一点呢，就是可以啊，每分钟60到70步，这个时候呢，哎，咱们呢时间能够啊，这个持续在30分钟的话，就说咱们平时啊，就是步行啊，锻炼锻炼身体呀、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对于我们健康就是一个维持正常的一个要求。行走要慢，另外呢，可以呢，这个使得人呢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不能急急忙忙的走。那么有的时候年岁大了，80多岁90多岁，你还叫他跑两步就容易摔。咱们所以啊，要使得自己整个人体是处在，因为你的年龄你就要求只能达到这样，同时呢这就说明你要心理减慢了，进食啊细慢了， 这个劳作缓慢了，咱们还有呢，这个排便呢紊慢了，体位改变呢也要变慢了，呼吸要放慢了，行走要慢稳，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得我们自己这个人的自身的生理的磨损呢这个程度啊下降。咱们说了，医学研究发现人类寿命的长短与自身的生理磨损的这个程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维持一个人的健康是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做到，要使得自己达到一个身体跟外环境的平衡，身体体内也可以出现一个平衡，这才能够维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健康。咱们说老年人呢注意养生，养生就是为了呢长寿，健康不仅是不生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一个完好的状态。一个人是否健康，不但是身体好，而且还要心理健康。在养生过程中间，这个养身体同时必须要注意这个自己的各个方面的这个平衡。灵芝嘛，它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呢咱们能够啊照《黄帝内经》中间记载的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也就是说人类正常的寿命应该是100岁的，那么祖先呢几千年来的经验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灵芝啊还是可以啊调节我们全身的这个健康方面，尤其是的使得我们内环境的平衡啊能够处在一个更加的这个状态。灵芝自古以来就是把它作为药食两用的延年益寿的一个物品，灵芝九十轻身不老延年，所以呢灵芝对于我们维护我们的整个的老年人的这个健康方面，您做到各个方面就是慢一些，咱们就可以使得自己呢生理的磨损呢减少一些，那您就可以啊更好的维护您的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大秘密会场突有暗探传闻，这个所谓的租界包打听到底是谁？ 此人倒是没有像陈潭秋所形容的那样张弘鼠目。 中共一大转移南湖，船舱之中代表们因何又起争论？档案正在揭秘。这也许是在中共一大的历史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段故事。根据档案记录的大会召开日期推算，这次变故应该发生在1921年7月30日。当天晚饭过后，约莫8点左右，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刚刚召开，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代表们问他找谁，陌生人说找社联的王主席，之后又马上解释找错了，找错了，匆匆离开。 有关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后果，在俄文版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只有一句话的记录。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但终究是我们不能开会。而至于社联、王主席等等细节，其实是出于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录，而回忆录的原件同样被保存在18个箱子当中。据陈潭秋的回忆讲，闯进来的人身着长衫，张头鼠目，他所说的社联早在1年前就解散了，